人花海鲜艳，世界像鱿鱼一样微笨。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10点大陆机，每天晚上与你准时听见。各位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甜甜，对不对？ 没错。 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跟你终于在一个画面当中出现了， 就同框了。 对， 之前一直都是那种时空交错的状态。 对，你在左边，我在右边。今天我们在一个正方形当中，对不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从庆祝一下的一个现场回来哈，你看到了，你觉得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很温馨，因为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吴周彤老师在群里面发了好好享受明天。 是的， 我很喜欢享受这个词，所以其实我们从早到晚一直是一种享受和庆祝的状态。 是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像甜蜜一下，文艺一下，艺术一下和庆祝一下哈。6月26号这天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生日，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很多的感动也好，想法也好，心情也好，都在里边。因为每一个人也许不是从他第一天开始进入这个直播间，我不是，你也不是， 对， 但是我们见证了他从一个小小的一个雏形到现在有一周年的这样一个气势。 对，这是一个小小的孵化出来的。然后呢，就好像今天所说的，从创到造，实际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的，创造是需要主观能动性的，而且需要领路人哈。今天呢，在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最后一个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庆祝一下982的生日。当然了，今天呢会有一位神秘的特别大来宾光临我们的节目。我们不说谁好吗？ 好， 这个人真的是很重量级。 对， 你和我都听过他的节目。 对，而且不只是我们， 对不对？ 我相信可能不管是收听节目的人，还是收看在花椒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朋友们，可能都听过哟。 对，应该知道是谁了哈，你们不要说破好不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的特别的直播企划的10点大陆机的环节。大家可以通过下载花椒的 APP 然后搜索10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和甜甜终于在左右框框里相见的场景哈。 是的， 然后你也可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有很多的推送 push 给大家，就是这个红红牌哈，对不对？也谢谢花椒现在正在线的朋友们，其实每次都要点点名，对不对？花椒也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平台啊，现在有贵夫人疯子在等你。 对，还有青山绿水， 还有错了无所谓啊，再来一次，还有蓝色星空，老朋友新朋友逐渐的落座之后呢，我们就要陪着大家一起过这个982的生日啊。我想问问甜甜，你最创造这个词当然有自己的理解，刚刚说到创造是一个分开看的，你先说创，我说造。 好，其实创的话 我觉得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创造未来，我们会有一个好像新的东西出现、 啊、 但实际上我觉得很多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实际上也像是一种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它其实就好像你知道弹吉他的人会说、 嗯、 啊，这个乐曲甚至于不是我去把它写出来的，而是它自己流动出来的、 嗯、 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在那儿，只不过我去弹拨了它、 嗯、 所以创这个字我想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方面去理解。 是，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一个可视化的电台也许它本来就该在那儿，只不过被我们发现了。 是的，这是对创的理解哈。怎么叫做造呢？ 嗯， 那个我先来一个视频的那个音频的循环哈。对对对，这个叫做吉他小夜曲。对啊，吉他小夜曲。造其实是创紧跟的一个字， 嗯， 这是连接的。 嗯， 在创和造之间有一部分人没有造就离开了，他只想到了创、 嗯、 想法的部分。 嗯， 就比如说你对一个乐器很熟悉，你那个手放到那边，它就是一个大三和弦。 嗯， 但只是一个大三和弦，你造会加上词，加上应有的旋律一勾勒、嗯、它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美妙的旋律，对不对？ 对 对，就是很直接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创造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一个去表达，它一定不是你只在想而没有去行动，而且真的是创造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你想了又去做了，然后做的还不错，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 对， 嗯， 那个创造呢，我们今天创造了一个直播的盛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年轻的而且鲜活的面孔，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花椒的朋友呢，你们也不要吝啬你们的小礼物好吗？真的，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一个电台一周岁的生日。 对， 我们希望你用不同的方式，大家啊，所有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还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表达一个对 FM98.2 的一个祝贺，对不对？ 你们可以想一个你们认为最好的庆祝方式、 哦、是不是？ 然后在花椒的平台上面来告诉 我 们。我 来说一个好吗？ 好啊， 把礼物全刷光。开玩笑， 我就知道差不多是这样的。 对，差不多嘛，就因为礼轻情意重哈。 嗯， 黄焖鸡也好，金话筒也好 ，and so on 等等的一些都好哈。嗯、 但我们今天也有礼物要送大家，你记得吗？ 当然，当然，这个礼物厉害了，嗯、我先口播一下哈、嗯。我们有一个百宝箱， 对， 百宝箱大家也不是很陌生一个方式哈。开宝箱话术怎么办呢？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对了哈。嗯、关注，点击下方的直播间，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在22:30的时候，哦、也就是说，这个百宝箱和神秘嘉宾应该是差不多同时间一起到的。 哦，就是两喜冲门。打开之后，这个门 双喜临门， 飞了飞了啊、哦嗯，飞了飞了啊！会在视频窗口弹出宝箱， 对， 大家就点击宝箱即可参与抽奖。中奖用户点击更多按钮，进入中奖记录，填写领奖的信息，就有可能中到很多很多的奖项哈、啊。 对， 避暑佳品、小龙虾等等那些哈、啊、都会有。 我今天还差点中了一个呢， 你还有参与的机会是不是？ 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就被抽中了，但是我想把这个机会还是让给更多的朋友们，所以今天是真的哟，我有亲身的经历过，所以我用我的这个经验来告诉你们， 没错， 这是真的。 今天我们在现场、嗯、也拍了很多的照片，不妨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哈、 嗯、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happy ending 的照片，就是生日快乐，大家一起唱歌，我们的秀磊秀总编，还有我们的吴周彤先生、 嗯、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一起，是一个大家庭的聚会哈， 真的好温馨，而且能看到很多我们节目的灯牌、 哦、哇，那个小灯牌真的是在那个空间当中那一闪烁的一瞬间，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是不是？ 对， 哇，说到心坎里，对不对？ 没错，你看我这个非常欣慰的微笑， 就频频点头就对了。那个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们，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网友们哈，花椒的朋友哈，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让我们的生日欢聚起来哈。这是伍周彤先生在致辞的一个过程哈。我觉得伍周彤先生他自己对电台、对新媒体。对可视化电台是有一个自己的蓝图的， 对， 我这个蓝图它正在一步一步的做好做大， 所以其实是领路人在帮我们去开这个创造的头，然后大家在一起跟随， 是的， 所以不光有我们还有你们，其实听众和我们是一种共同创造的过程， 没错，有了你们我们还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创造更好听更漂亮更有传输价值的视频和音频的内容， 嗯， 对不对？我们首次合体再看一下，哎，首次合体，对，首次合体，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同框， 是的，是的。 后面还有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这个整个主页面、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牌子嘛，对不对？ 嗯、 其实它拍的很大，你看那个月亮的造型，还是蛮适合我们夜晚的时光哈。 对，而且你不觉得吗？在一天整个都是在热热闹闹的庆祝之后， 嗯、 到了晚上十点答录机这个节目，然后再和这个生日融合在一起之后，嗯、就会觉得特别的温馨，好像一切繁华过尽。然后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感觉， 你懂得现在再回首是不是，反正就是在狂欢之后人都会归于平静、 嗯、 那个平静不是平庸和懈怠， 是 而是明天的崭新的开始和放松的状况、 嗯、 对不对、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放了很多的图片之后呢，除了要谢谢我们的调频，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总监，还有我们在直播间外头每天工作的工作人员之外， 是 就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哈、啊，谢谢张红，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啊！只有文字吗？有文字就够了，够了够了，很好很好，谢谢。 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也是在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快乐，嗯， 谢谢你们啊！今天呢，第一首歌要送一首。也是我觉得唱歌很好听的人哈、啊，他呢有非常多的文人的气质，然后呢学历也很高， 嗯， 李健先生哈、啊， 嗯， 谢谢你，你包括很多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先听听这首歌曲，咱俩再一次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是不是生日快乐？你先说啊， 真的是要说一大段感言那种、啊， 没有，就是简简单单，就是有一个 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好听的是。他的钢琴的部分是非常写意的那种流水线的感觉，但是当李健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一泻千里的表达，就像他站在贝加尔湖也好，站在风吹麦浪的那个田野当中唱歌的样子一样。谢谢李健，谢谢张红送我们的心花怒放， 谢谢 谢谢李健，谢谢你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 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实践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拒绝，对不对？拒绝很多，对吗？ 对，而且我刚才在想说 To be a better man 这个 better 怎么才算是 better？ 能够更一步一步的接近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是的，接近自己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有的人选择了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和方法，有的人迂回了很久，对不对？其实我们在每天晚上的直播当中，不管是周六周日的十点大陆机，还是周一周五的十点大陆，就是一个节目了。我们会每天碰到很多朋友，在把我们这个地方当家庭，当一个大家，然后呢诉说自己的心事。有的人真的是可以从短短的一首歌里释怀一个月的心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也是我们造福的部分。 对， 对不对？ 而且十点大陆机其实希望给大家营造的是一种互相陪伴的感觉。就是我们坐在这儿，然后看着啊，有人关注了我们， 谢谢顾黎， 对，还有诺诺耶， 是的， 还有看到有人送我们礼物， 开心， 比如张红送我很多的人气之星， 是的，是的， 我们会看到你们就确确实实的在那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表情， 对， 但是我们会可以产生无限的想象， 就是他们发的每一个，比如说表情也好，语言也好，见字如面嘛，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还不错。有这样一个选择广播为陪伴的夜晚，至少不单调不寂寞，对不对？ 而且当我们用语言去跟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话我们一时语塞，或者是希望有一个延伸的时候，我们用音乐来代替表达，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的舒服和美好。 对，你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都算于敏感的一类人了，对不对？我们都是水象星座的人哈，就是有些时候呢，你即使用尽你华丽，不叫华丽的辞藻，就是你倾其所有表达一个心情和感受的时候，也只是一小部分， 对， 对不对？十点半之后那位还可以，对不对？他可以表达很多， 对， 他就是真的是很多年之前啊，我想很多的听友也会听过他说话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你会想象他在直播间的样子，那个节目一做做了21年，对不对？ 今天你们终于不用想象了， 不用想象了， 对，直接可以 站到真人，对，真的是，画得很好看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嘉宾，一会儿就要出现哈。说到生日呢，每个人当中这个生日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段，一年就一天，这一天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可以接受到家人的宠爱，那个是很直接的哈，因为爸爸妈妈呀，哥哥姐姐们哈，生日快乐哈，还有就是朋友们的祝福和祝贺。就作为调频一个频率的一周岁生日，我是第一次经历，我做广播10年了，有很多的像台庆我也参加过，但是这样从早到晚做一系列的直播节目，而且是配搭的相当的无缝链接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以及荣幸。 没错，而且我们有多少机会可以看一个宝宝从出生到一周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对呀，他从什么都不懂，不懂事，睁开眼睛就要吃奶那种感觉，到一岁的时候他可以跟你简单的交流，就像我们这个广播一步一步的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视化的调频，是个平台。其实当初我们的总监武昭彤先生说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说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每天出现在视频当中会不会审美疲劳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他花了大概有 一个小时跟我说这个事情， 说通了吗？ 不通也得通。就是我又觉得 不然你不会坐在这儿。 对啊，他说的很准确。 嗯， 我觉得真的是经验，他的经验你不要，就是经验就是经验，岁月的磨练就是岁月的积淀。 嗯， 他说的很准确，而且现在所有的一些比如说媒体的报道也好，趋势也好，大家审美的这样一个感觉也好，平面啊立体的呈现也好，是要进行这样一个改革了。 对，而且其实你知道，我对，因为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关于一个可视化的广播节目，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来我的答案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是变成了一个电视节目或者视频节目主持人， 嗯， 我们依然还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只不过刚好你们看到了我们。 是的，我们很自然。其实有一个好的这个感觉，比如说真的是视频呈现的话，你会对自己有要求， 嗯， 你不能吃得很胖吧？ 对， 当然就是这种感觉会自律都多了一点，比如说坐姿，有的时候我们会哎这么做， 嗯， 但你有的视频直播的时候你就这样做起来， 嗯， 其实是方方面面自律的这种感觉会加强，对我们有提高的，真的 真的。我每关键是我这个直播频率吧，一周一次，所以 一周两次 啊，一周两次， 对对。 然后所以这过了一周之后，坐在这儿看着自己的时候想，哎呀，下周得好好减肥了，然后就忘了。哎， 女孩会不会考虑比较多？比男生来说的，是不是？ 我属于 虽然你不是个 非典型性的， 你不是个外貌协会的女生，但是你也会考虑这一点，对吗？ 当然会了， 是不是？ 你看我都化妆了呢， 对，今天我听我在补妆。哎，今天我们在现场，就是节目的现场，就是我们的庆祝一下哈。 嗯， 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方方面面的朋友，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聚合。我相信在两周岁的时候，伍卓彤先生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聚合的方式。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嗯， 而且你不觉得看着一个孩子去长大的时候，你对他所寄予的希望也是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每一年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和改变。嗯， 对对对， 再会加一点点，再多一点点， 对，报个班吧什么的。哎，我忽然想起我之前跟你做夜间节目的时候， 嗯， 也是这样打课， 对， 说话感觉是不是很开心？ 超开心。 五年过去了，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才一下子意识到这一点。 对，五年过去了啊，甜甜和我都没有怎么变，挺好的一件事情。 没变，一点没变， 内心没变就好了啊。 嗯， 容颜虽然有一点点鱼尾纹等等的啊。 真的吗？真的吗？ 法令纹之类的。真的吗？是我不是你。对，但是我们的内心没有变，依然是，我觉得用澄澈来说有点过，但是我非常真实，我们都非常真实的人，一类人，所以不用那么多的拐弯抹角哈。刚才说到你关键词答案，今天我有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觉得伍卓彤先生他一定放过， 嗯， 而且很多的夜间主持人也放过， 嗯， 当然是有品位的，当然开玩笑。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范玮琪演唱的歌曲，范玮琪一般会想什么那些花儿啊，一般像秋天一个像夏天那样歌曲哈，这首歌我觉得还是很动听的啊。每当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前奏响起，你来一段即兴发挥一下。 会放这首歌的人， 哦， 都是很有品味的人。 接下来呢，比如说还有什么感觉，哎，小提琴的音色出现了。 对，因为其实钢琴和小提琴这样的配搭，不是有这种说法说钢琴是音乐之父，小提琴音乐之母，你会觉得他们是一种琴瑟和鸣交相辉映的感觉。 是的，你是答案，范玮琪。 过时间忘了旋转，谁用春光让冬夜温暖？如果星星不那么灿烂，谁还会向他许愿，期待他陪伴？如果今天泪光闪闪，谁让明天值得我乐观？如果怕风少了安全感，谁把我放在宇宙中心宠爱？而你是我的答案，最确定的答案，想走在一条花开的路，不会错过美满缘分。 被我这手心看得未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oe Bar,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北京青年广播，有你真好。十点打楼机，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们这一小段的一个经过的链接充满了浓情蜜意的感觉，对不对？ 对，而且不仅充满了各种浓情蜜意，还有各种不同的语言。 是的，有法语，有英语，有国语，有东北方言等等的一些感觉哈。今天是 FM98.2 一周岁的生日哈，时间来到了22:37，再次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十点打楼机，我们特别的直播庆祝一下的环节。在我们刚放片花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从那个门外闪进一个白衣白马王子， 没错，而且现在哎还没有给到，特别好，我们就是要这样的这种神秘感。 要不要就是先听听他的声音还是怎么样？ 对、 这个、 要先听声音的。 我把这个音乐拉下来哈，我说321，试一下 1,2,3。 生而不同，大家好，欢迎进入北京青年广播十点打楼机一周年特别直播，我是伍周彤。 关键是你看从零点然后现在是十点，也是有一个整点的数字在里边的。 是、 为什么我听我的声音要显得比周总要好像要稚嫩一些呢？ 有什么一些 稚嫩一些、 不会不会，你的声音一出来就会有让我们的时光和记忆瞬间拉回到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这句话我在广播里说过不止一遍，广播兴盛的年代。其实我们今天说一个特别大来宾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人都抠中了答案。 对、 是吗？ 对，你是答案。 哦， 刚放这首歌了。 答案 对， 答案就是我要来在一天临近结束的时候和大家说一说心里话，也和周准还有甜甜一起来共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创造982的特别直播。因为对我来说呢，这一年的可能是工作，但同样它也是生活，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段很难忘的记忆。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的这些网友们一起短暂的分享一下。因为我现在的因为工作的分工问题呢也很难再露面了啊，也很难再跨总前了。好在呢有周准和甜甜这样的我的好同事，他们能够用他们的声音来说出我想说的话。其实周准你知道刚才我和我之前的几个节目组的成员在一起我们喝了一点小酒，然后呢一起庆贺了一下这一周年的这些美好的往事，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慨，就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 这个意义呢并不是说我们是做了一档节目或者说有一个新的频率产生，而是我们在做一些可能很多人还意识不到的那种有意义的事情。就怎么能够让广播和我们的年轻人更加的贴近在一起。话又说到当年我在话筒前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他们只有一种方式来认识我们。 是的。 而现在呢大家可能每天通过手机，通过移动终端，通过各种方式，这种选择性让大家已经或多或少的不知道该去如何做出判断了。 对啊，今天下午晚上我们的观影会的时候我们的秀台就说了一个你们这种呈现方式让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他那话真的是切中刚刚他那一段话的要害。 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 对 你们可能做的事情我不愿意去碰，因为我不太懂，或者说我愿意寻找一种熟悉的方式。那年轻人现在熟悉的方式呢，我们发现呢其实一定是要他有声音，但同时呢他能够看得见，能够和你有互动和交流。 是的。 所以呢982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是在做一个融媒体 今天我的到来可能会破坏十点打卤机那种文艺的气氛，但是 完全没有，我们刚才就 但是我在想呢，从骨子里面我也是一个老文艺青年、啊、 是的， 所以呢我在想呢，大家可能能够听懂我的这番话。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听，我甚至我在突然想到，也许现我们的青年广播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当年第一次坐在话筒前的时候，是没有听众的，是没有观众的，谁也不知道你是谁。 是的。 但是在那一刻起，每一次相遇，每一次邂逅，都会成为我们一生当中难忘的这样的一个开始。 其实刚刚我在跟甜甜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们水象星座人大概类似， 嗯， 这两个是一样星座，我是也是水象星座，嗯，我会觉得我 你是双鱼，哦， 对，我双鱼座，对啊，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月份那个月份出生的人，他会有比较敏感的精神和神经，体察别人情绪的洞察力的敏锐度真的会有，而且就是在审美、在陪伴、在聊天、在所有的这个情感话题去揭开延展都有惊人的一致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顺畅的沟通方式。 嗯， 就像刚才五周同先生，叫你五哥好了，五哥说的那个，你说的那番话， 不能说五哥 哦，对， 你忘了吗？ 对，会扣钱。然后五周同先生他说那段话的时候，所有可以 get 到那些点的频率一致的朋友，他一定会很明白那些话语的内容。 对，当然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段回忆来让大家感受一下青年广播的诞生。因为今天是一周年，说实话呢，这一年里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十点打卤机的两位主持人加入了我们青年广播这个团队，他们奉献了一档晚间我们欲罢不能的节目啊，就是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嗯，我们并没有找到他们啊，因为当时他们有各自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其实可能周总你也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就是说你并不知道青年广播是怎么诞生的。 我们都没有看过，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呢。 对对对 对，所以你们一岁的时候，你们来看一看，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嗯，就是 我跟所有的网友听友是一样的。嗯， 对，当时我们的主题叫生如夏花， 就是我们这个比邻青年广播一开始的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那是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17年6月26号此时此刻在这个直播间都发生了什么，那是我们的诞生日。 生而不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收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特别直播节目，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生如夏花。那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特别的日子，我们将在今天进行一个长达1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的活动。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希望和大家一起在7点到10点，我和珊珊和我们的好朋友们会陪伴大家在早晨的这3个小时。 是的，要特别告诉您的是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啦。 没错，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和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搜索活力982。 是的，嗯，那现在在直播间呢，除了我跟水水还有我们频率的另外两位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大罗。 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 现在在一个特别酷炫的全新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请徐冉和大佐帮咱们介绍一下我们频率的这个新直播间，好不好？ 好，我们现在四个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我们台专门为了我们青年广播的开播而重磅打造的一个 酷炫炸天的一个直播间。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刚进到这个直播间来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惊讶， 哇， 对，震撼到那个吓的，哇， 咱们应该四个惊讶脸一进来， 一二三，哇， 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想这可能也是在全国第一间专门为一个广播电台去打造一个有这么多可视化元素的直播间。那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在山山水水现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有生如夏花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大屏，这其实是有六块 LED 屏拼成的一个大屏，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它有多炫呢，就是连 iPhone 8都没有的这种设计，就是无边框，就是太厉害了。那顺着这个手势我们绕一圈来看， 好， 大屏的另外一侧呢就是我们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想象力真的是十足的，要特别丰富才能想得到。就是在大屏的那一边是一个表演区 啊，那我就接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表演区吧。 好，我来给大佐打个配合啊。大佐现在即将去往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表演区，它其实也是有麦克还是有一个座位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儿唱跳，我们的声音也是都会被录到。然后呢现在灯光没有开啊，像我刚才 刚才我们正在看的是我们在去年此时此刻就是频率开播的时候的一档特别节目叫深入夏花，当时主持人在介绍我们的一个全新落成的一个可视化的广播的一个直播间。而此时此刻我们依然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这一年来我们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创造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有很多新的节目，新的节目形态新的表现形式啊，包括你看《十点答录机》这档节目也是全新的，它的设计，我觉得是符合了这个目前，广播和可视化的一个融合的特点。它既是可以看的，但同时呢，你闭上眼睛也能听。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屏，然后说到这个表演区，主持人用酷炫炸天的这个词汇，但现在来看的话，好像这一切都是很简单，我们甚至加了很多又新的东西。今天如果看完我们整天的这个直播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新的技术。 是的， 比如说我们的虚拟，然后呢，包括我们的镜头和我们的现在台面的设计，也都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一切呢，都是有一年来我们慢慢摸索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会看到，几位主持人在呈现的时候是快乐的，他是获得的。其实，在这个直播间，从想想到想象，到实践，到成熟，到成型，很多人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他们之前在直播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听他们说。 对对 对, 对，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进入这个直播间第一天的那一刻起。 对对对，他们之前是在一个背波机房啊，条件非常简陋，但是他们进入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就能觉得啊，就原来广播还可以这么漂亮。因为以前说广播嘛，就是只要能声音好就行， 是。 但现在呢，我们既要考虑声音，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可视化的素材能够更多的呈现出来。其实我觉得甜甜和周总这个节目，也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到晚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些片花，包括还有我们提前预告的一些图片。这些所有的手段，我认为都是广播可视化的一些特点。 是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可贵的是，广播依然是广播，我们并不是一个视频节目。而这个最重要的区别，或者说那个点，就在于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那个广播的真的那个部分。在我们再去聊天的时候，在我们去互动的时候，看到听众的时候，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好像还是以一种广播主持人的状态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根本没有变化，只是在根本的过程当中让这个树啊漂亮了起来。 对，而且更快乐了。 是 因为我当这个频率的负责人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每一位主持人每一个节目都是因为快乐而产生的。这种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来源我喜欢。 对， 比如我喜欢做这样一档节目，我喜欢这个领域，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方面把我的感受介绍给更多的人。如果说我仅仅是为了做一档节目，为了一个身份，那我觉得它不合格。 是的， 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呢，我觉得一年了，正好是生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一首歌曲来表达一下我们此刻的心情？ 没问题啊，这个刘若英女士现在是导演啊，当然她也是个会唱歌的歌手，讲话的歌手。 对， 有请刘若英导演啊。这首歌叫做 你的生日，我觉得生日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哈。听听他怎么唱。 仿佛你就在我身边， 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的时候，不管你心中有没有一个人在牵扯着你，围绕着你，今天我们三个还真是来到直播间一起陪伴着你啊、哦、 嗯， 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每当我看到伍洲同先生坐在直播间，他就是一个仪式感的感觉，那个年代非常的羡慕，也非常的值得尊敬，对不对？刚刚呢那首歌是刘若英的《你的生日》，接下来这首歌还是对我们这个一周岁生日还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对不对？伍洲同先生，这首歌曲很年轻，感觉 叫做《最美的期待》。 对， 我觉得期待是我们此时此刻特别想表达的一种愿望，就是我们期待着青年广播一岁之后能够成长， 嗯， 能够慢慢的坚强，然后长大，然后能够去抗住很多的这种压力和困难， 嗯， 然后让它能够焕发出它应该有的那种影响和光芒、 嗯、 这是我们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期待每个人都有，但是我认为有一种期待是最美的， 嗯哼， 就是它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北京青年广播或者说北京电台的这样的一个频率能够成为年轻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归属地， 嗯， 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出现而对主流媒体，对我们的传统的广播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是的， 有一种欣然接受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对， 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慢慢来， 嗯、 我们是期待着我们通过可视化广播的这种形态能够得以实现。那么其实我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我觉得就用一样东西来代表我此刻的心情吧。 好， 这样东西呢，其实是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是必备的。啊，虽然青年广播是一个频率，但是我总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特别啊喜欢的一个人。 是的， 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也倾注了我自己的心血，所以呢，在这一刻的话呢，我特别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和大家分享。 嗯， 这是一个蛋糕， 我来帮你。 这个蛋糕呢，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 自己做的 DIY 是 哎自己做的一个蛋糕。 对， 说实话，这个蛋糕做好以后，我也没有真正打开看过，因为他们说 一直在 对他们说那个、哦、这个舞台我们做了一个给982做了一个蛋糕， 好期待啊、哦！ 然后我们来给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来看一下这个蛋糕啊。 好， 哇 哇，创造982 ，Happy Birthday！ 来，我们举一下啊。 这是个，这不单单是一个蛋糕，是所有的情谊聚合在一起的一个甜蜜的瞬间。 本来我想带支蜡烛，然后点上，但是我们直播间是不允许有火的， 是， 所以我觉得 也不允许有酒。 我觉得这样吧，周总，我们念一首 好的 歌词来献给982、嗯，就当是那个蜡烛，也当作是一个生日歌了，好不好？ 先让点点来吧，这首歌就是周笔唱的啊，这个最美的期待哈。 对，我们把歌词和音乐混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呈现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最美的期待里边有你。 好，那就由我开始。 嗯，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在每一次醒来，不用再徘徊。 你们就是我们最美的期待， 就是我们最美的期待。 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 这首歌曲很有意义哈，我们的节目还有47秒就结束了，吴先生， 想说点什么吗？ 想说点什么吗？ 要说的都在这首歌里边。我希望新的一年，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惦念着大家，也都能够共同去分享这个频率和 FM 98.2 所带给大家的每一份欢乐。